心事多变迁，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，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，世世代代都是缘，流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，这条路漫漫又长远，是多变迁，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， 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。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初看春花红，转眼已成冬。匆匆匆匆，一年容易又到头，朝光逝去无影踪，人生本有尽，宇宙永无穷，匆匆匆匆，从此为后人生量，要学我们老祖宗。人生啊，就像一条路，一会儿西一会儿东，匆匆匆匆。

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是汪峰2007年的作品《哭泣的拳头》，单看这个歌名当中的哭泣、拳头啊，这些词儿就很有张力，很有爆发力啊。像汪峰一贯的这个个人气质啊，他的作品当中总是有理想啊、抱负啊、生活呀、痛苦啊。男人可能比我们女人背负的压力要大得多啊，所以呢，在他们思考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的时候啊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更为紧张吧。而我们女人呢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远比他们要潇洒自如的多啊。当我们希望排遣一下，找一个宣泄出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泪如泉涌，没有人会觉得我们很娘，可是男人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从这点上来说，女人啊，我们更加大度一点吧，去理解他们，去宽容他们，去心疼他们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罗琦，《随心所欲》。 嘲笑了它是个什么东西。你知不知道他们都在背后说到你，你还是那样仰着脸叼着烟，一山里六七没人爱理会你。嘲笑了今天的心情还不错，绿绿的我会是今天一些出门去，大街上看一看姑娘也是乐趣，幻想一下心里也会很甜蜜。嘲笑了从前动不动就发脾气，现在的他已经学会了忍耐和平息，虽然看上去还有点不太好接近，其实他的为人还是很正直讲义气。嘲笑了他总是不怎么爱笑，因为他笑起来的样子还有些坏气。嘲笑了不要再那么多愁犹豫，一个人的日子健康而且舒心。嘲笑来啊嘲笑来，十年前的理想始终没有放弃。发光的几个银币，哎，星星里头是憋在骨无限的热情和命运。嘲笑来啊嘲笑来，十年前的理想依然还在继续。来小赵哦来小赵，被窝里面都是一样的冷冰冰。嘲笑来嘲笑来，嘲笑来嘲笑来嘲笑来嘲笑来，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站在秋的路口，依偎秋的怀抱，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，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。今天是10月11号，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这里的价格比超市更实惠，这里的品种比超市还要全，这里是您一站式购物的首选之地。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热忱欢迎您的到来，热线电话03123877772。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

等待你的消息。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？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无论你在天涯海角，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？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？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。 蔡琴把悲伤留给自己，人真的要学会承担。当自己一天天的成长，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多，其中也难免会有一些特别不擅长的、不喜欢的，甚至不习惯的角色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不咬紧牙关，满怀热忱地坚持下去，只想逃进自己安逸的小圈圈当中，像个孩子一样无忧无虑，一不小心可能会付出更多更多的代价。 对不起，我有些累了，怎么了？再不想棋逢对手吧，哪怕爱着恨着或算着，突然有了很多新的，但却痛到不能选择。好多事我们自责，好几次也都想算了，可心还会狠狠地等着，想体谅。